见他气息儿奄奄，山伯伯说你病愿这样说别待他心念

道小学，伴奏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。 Thank you.

请听插曲日月潭，词曲萧作儒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儒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 Thank you.